古语有云，唔嫖唔知身体好，唔赌唔知时运高啊！ 关咩事啊？屌你！一个无定向、无主题嘅节目， 无主题听翻啦，咁声水。 一个冇既定主题、斋吹水嘅节目， 仲有咩？ 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嘅男人、男仔一齐上嚟吹水，广东广西。 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。 咁多意見，想唔想嚟多聽？ 大家好，我是桂思杰，你听紧系 www.ragazine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。 现在开始， 好，第二节的足球频道回来，夏沙在这里，跟着还有继续有 Chip 和 Dick 回来，我想打飞机先，读下东西先。Henry Chan 呢就说他非常同意杰斯在春茗讲的一番说话， Reg 足球节目是全港最好听的，大家继续努力，得闲整返一两场呢直播的波呢就更加冇得顶啦，咁直播梗係要整啦，咁我就如果係 Reg 嘅会员呢，其实呢就 log in 咗入去呢，原来呢就可以睇到我头先讲嗰本42页嘅呢个 Reg 先嘅特刊嘅，咁其中呢 Reg 啊师兄呢，嘩我真係好想分享 Reg 啊师，因为有啲非会员嚟㗎嘛，咁师兄就喺度就写一段嘢，我想读佢出嚟啦，佢就 Reg 就令佢想起70年代嘅黎的电视，佢话冇资源啦，冇好器材啦，冇居马费、啊，但系咧就有创意，有自由，有搞笑，有黑，就如当年嘅老麦同埋老萧主政嘅黎的电视。佢讲创意咧，就如网台足球啦，有直播啦，系 Ragazine 咧就创先河啦。咁个小弟当时讲述球赛，网络信号失灵，画面呆滞。拍档们手忙脚乱，努力修复，追求连线。哇！由于冇画面，所以画面直播就暂停啊。但系声音仍要出街啊。咁啊，好彩小弟烂鬼手机又发挥到功效。咁结果咧，即系到最后都系成场波可以讲得晒啦，等等啦。咁佢就话 William 师兄咧就喺个香港讨论区提及过呢，就关于佢话我哋呢士气高昂啊，坟冢的总功不可没啊，做足球节目呢系佢嘅梦想，系阿师兄嘅梦想啦。咁足球呢就占佢生命颇大嘅部分。感谢的总，又感谢杰斯当年喺 Soccerwise 俾佢开咪，唔使感谢啊。咁感谢佐敦兄啦，俾小弟呢不少更深入嘅足球知识，呢、這个要感谢嘅。咁仲有感谢阿坟冢同埋一众 Red 假兄弟姊妹对小弟嘅鼓励。同埋自问有点过分嘅夸奖，咁佢感谢各网友会员对小弟口齿不清、木讷不已嘅包容，咁样好多感谢。 当然 师兄 啦， 系咯， 太谦啦，师兄 真系太谦啦，系啊，咁所以就同埋我觉得头先阿 Henry 兄提过啦，即系话我哋会唔会做直播啦？第一会，我觉得一定会嘅。我哋嚟紧呢一季，应该我哋要搵翻一两场啦。 系， 因为呢个系阿师兄好大铺人嘅，其实 系 咁师兄一定想做，可以代表佢讲。咁问题就系、是，咁问题又搵边个拍佢？ 唔系问题，因为咧、這個、今年少咁多直播，就因为曼联啲直播输得多啊嘛。 妈屌， 呢一个真系 上年好多场直播都系曼联赢， 我哋唔会再拣曼联直播啦。系即系我哋睇下拣啊拣， 即系加筹不出外传嗰啲。 系啦，或者考虑下特搭啊， 考虑下 师兄啊， 三月有啲即系对联赛个嗰个锦标会有啲影响力嘅 赛 事咯， 欧联赛事 三点几，两点几，你得冇所谓啊，但系其他人得先得嘅。 我时间上系得嘅。但我是讲唔到波嘅，再讲一次即係直播真係。 睇下啦，睇下到时边个。 系、要安排，放心啦 ,Angry 一定有直播，我要担保话俾你听。 咁、 我哋会做。 首先先决嘅条件就係杰斯就唔好饮醉先啦。如果饮醉咗又冇得。 黐线。好啦，嗱咁读住咁多先啦，咁、我就返嚟读多个呢就係 EV 啦，咁呢个等你哋回应下啦，我唔系好知。佢话英超方面呢，足总呢就 官方宣布咗西布朗嘅法国前锋啊安力卡咧就禁五场比赛啦，就罚80,000英镑。咁啊，此外咧就听证会啊就嘅所有费用咧，话全部安力卡去承担，即系堂费就佢俾嘅。咁啊，2013年12月咧就喺韦萨嘅比赛里边，安力卡就入咗两球啦。咁啊，法国前锋就做出咗一个类似纳粹嘅唔知咩啊 Quinelle 嘅。嘅慶祝手勢，咁啊被認定咧就帶有侮辱性，咁涉及人權歧視同埋呢個宗教意義咁樣啦。 咁啊，其實睇科波桑講過啦，講好幾次噶啦。 係， 咁就佢自己自動都好似停賽冇出咗幾場，所以可能呢場五場波未必影響好大嘅。咁但係就其實件事咧，終歸有一個原因，點解西布朗本身對呢個安力卡都好強硬咧？就係咧，其實因為呢個納粹嘅動作咧，令到夏季咧，西布朗嗰個波衫嗰個贊助商冇咗嘅。咁點解咧？其實嗰個贊助商其實就係一個地產嘅，係啦，老闆係猶太人嚟嘅。咁啊，當然佢冇咁樣講啦嚇。咁但係大家估計嘅原因就係佢都受到一啲壓力，咁就 withdraw 咗。咁你就下年就算西布朗喺唔喺英超都好咧，起碼就冇咗個波衫贊助。咁你大佬冇嗰筆錢啊，咁你梗係個教練啦、領導層，但係當然 係呢個教訓咧都算大㗎， 都算好大啦。 即係如果你安力卡效力嗰隊唔係西布朗。在熱刺的話 熱刺更加大 了，點子沒有贊助，他可能連命仔都沒 有，但我沒記錯這場是對韋斯咸做的個動作， 是 那都有些影響的、因為韋斯咸都有， 都是猶太底、 都有些猶太的擁躉， 現在老闆都是猶太底、高都是的，是都是的、即是你英格蘭就真的不要得罪猶太人、真的很多、 不過他的動作就我都真心覺得他是無意的，因為他說他自己是撐他那位， 我們未見過，我們都沒有見過那個動作，他是系啦，唔系即系右手搭左手， 其实就系一个垂直嘅一个单手指向地下。 我哋冇视频啊， 冇视频见到啦， 系啊系啊， 唔系大家可以查翻个字，你搵翻， 搵翻啲 MOT。 因为佢安力卡本身有个法国嘅 friend 就系一个栋笃笑嘅一个人嘅，咁佢就创咗呢个动作。同埋亦都好鼓吹做呢個動作嘅，咁依家人本身嘅言論就有唔少係比較傾向於多講種族嘅嘢，咁所以就牽連到佢咯。 OK， 好，咁啊，希望佢可以嚇、記住啦。 我聽講嗰五場影響咧，就好似入邊係有幾場都係啲護級大戰嚟嘅，所以西布朗都真係多得佢唔少。 多得佢唔少啊 ？OK， 好啦，咁啊，翻嚟咧就仲有兩場。咁啊都要讲埋啦，头先讲两场，咁啊就係、呢个 车仔嗰场 第二日啦，就係係啦，车仔就作客就1-1和加塔沙雷啦，嗰场波喂係夏薩特，唔该博搵你帮帮手， 林天光赖尿啦，我觉得就 林天光赖尿， 即係点样一开波呢嗰阵时候呢几分钟就开始领先啦， 好早就五分钟好似入波啦， 八分钟到啦，係啦， 快托 即係啦。快托就搞掂咗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佢第今季咧第9個入球啦，咁、樣就即係我都幾愕然嘅，咁樣你睇到成隊波咧，其實咧 愕然咩愕然咧？ 愕然咯。 有咩 我 入 波又冇少嘅喎， 唔係啊，佢算係少嘅嘛，其實 係啊，唔係佢少好多個都好少啊。 咁成條中場嘅話咧，即係不嬲咧。我睇車仔一開始排陣嗰陣時候咧，哦條中場咧係最緊要噶嘛，一睇到好似阿馬倫話齋咁樣嘅中場 得爭得天下， 係啦得天下。咁我睇咗一個中場啊，真係 OK 嘅。點知咧一出到嚟咧，打咗冇幾耐之後咧，就開始越嚟越唔對版啦。點樣唔對版法咧？就係啲人好似好攰咁樣，即係好立啊，冇以前嗰種咁爽啦。例如嗰啲傳波啊嗰啲嘢咧，都冇以前嗰即係冇之前嗰幾場咁爽啦，贏嗰陣時咁樣。即係我會睇到咧，個中場俾人哋咁樣，即係攰得滯咧，俾人哋搶嘅時候咧，咁就冇乜反撲能力嘅。咁樣咧，去到尾段啦嚇，尾段嗰陣時候咧，就一個角球咧，就係史萊達斬嘅個波，斬咗入去，跟住咧就俾個後衞謝迪祖係嘛？ 係 謝迪祖啦， 謝迪祖 係啊，咁樣就頂入嘅。 其實國家隊佢打中堅嘅。 系啊，我 喺加塔沙雷我就唔知道。 哈密隆嘅呢个 系啊系啊，喺国家队打中间。 即系我就会觉得，即系点啊？ 由高潮跌翻落去低潮， 其實大意咯，即係講到車仔守角球，好多時候都本前係好夠去守呢啲高波嘅，但係唔知點解係成日都會有啲慌失失嘅情況。 冇計啊，今年嘅車仔 輸角球輸得多嘅喎。 係啊，今年咧嘅車仔咧係唔知點解咧個後防係真係 呢球我冇記錯，好似係頂入係用 腳嘅， 用腳入嘅，但係就好鼠鼠 冇人 mark 嘅，係 啦，即 係做 mark 唔到嘅。 即係其實 mark 人嗰個唔冇跟入去啦，同埋俾佢射入去。嗰兩個後中堅即係唔遺意佢走入去咯，係嘅輸得幾低級水平， 所以咪話係林天光瀨尿咯。咁 史卓尼又出翻嚟喎呢場就， 但係史卓尼嗰啲表現好麻麻， 史卓尼就打正選啦， 好麻麻，真係好麻麻。咁你話下一場又對住翻 係 啦，主場翻嚟主場嘅話，仲有冇去咧？我又唔希望佢再做正選啦，係即係俾其他人試啦。系啦，就咁、 是、 样。Oh, OK， 咁我自己睇法啦，即系你话翻翻去主场嘅时候，冇乜太大问题嘅。 冇问题，但系个问题系、即係我覺得安祖史卓尼就應該冇正選做踢佢應該。 唔係你定啦，英超睇得出。 唔 係，最有機會係你哋嗰隊㗎啦。 嗱，我冇睇啊嗰兩場波，因為我嗰日我要去機場接機，我五點鐘起身嘅，咁啱啱就一開機咧就咁啱啊，俾我就淨係睇到加塔沙嚟追和嗰下，咁所以我冇乜評論嘅。但我覺得你成場波，如果你單睇個戰果，好典型嘅車仔嘅戰果囉，作客咁就即係 和咗你囉 或者頂得再頂得好啲咁最多咪一比零囉，即係嗰啲咁。同埋你今季都有個特色就係、車仔就好早撳到掣嘅，但係而家跟住就唔得嘅，即係呢個又唔係同幾年前嘅摩連奴就唔係好相似咁，但係即係今季就好多現象就係早入到波，但係就後尾就慢慢越打越吵，咁係咪攰我唔知啦。咁即係呢個有一個好典型嘅車仔戰果嚟 嘅。咁可能都係攰嘅，因為周六嗰場即係90分鐘先贏都搏得幾盡嘅。 咁就輪換咁係啦，我就見到史卓尼有出啦，就托利斯啦，就冇出伊度奧啦。 係後備嘅。 係伊度奧後備有入替啦。咁其實加拉塔沙嚟嗰邊咧，其實個表現 O 唔 OK 咧？即 係我覺得係，如果以佢個班底嚟講，即係我就覺得車仔梗係高一籌噶啦。以佢哋嗰個加拉塔沙嚟嗰個班底嘅話咧，打到呢一樣，即係追到和嘅話咧，即係其實係好好噶啦，係唔錯噶啦，係啦。 但我睇翻 陣容其實好齊 嘅。其實上年加拉塔沙嚟就，我覺得表現係仲好啲嘅，歐聯嗰邊係仲好啲嘅，起碼打咗個油馬斯出嚟好 fit 先。係 啊。 咁十月之後，其實加拉塔沙嚟就喺聯賽入邊嘅水準就高翻好多，同埋睇翻佢個後防，其實個陣容係比上季好啲嘅。仲執翻整齊些少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前 有冇可唔可以歸功去呢、這個 新教練啦、 啊？新教練 咧、啊，文仙尼。咁我諗其實文仙尼，我雖然覺得呢個教練麻麻地，但係佢揀卒方面嘅能力係唔錯嘅。咁可能佢有心執翻正一啲啦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前面嗰扎人咧，其實用嚟用去都幾個啦。咁你 都差唔多啦。 你大一歲得嚟，仲要係卅幾。 你估杜巴即係當年嘅杜 巴、斯利巴啊、米魯啊嗰啲，其實好難去。 舒尼達嗰啲更加啦，老化緊㗎啦。 好難再即係希望佢哋變到啲咩氣化。 所以你耶美斯係尤馬斯係好緊要咯。係啊，即係佢表現好唔好咧？其實上季都睇到啊，都。即係一個好緊要嘅球員啦。咁我哋大家都覺得應該 難嘅 反底機會係微嘅。 我唔覺得佢呢個叫反底嘅，即係一比一啫，都唔係輸。咁同埋你下一場係主場，我相信可以慶勝嘅應該 係咪 係出線。咁好有可能會係即係 英超唯一一隊， 唯一一隊啦， 唯一一隊入八強。 唔係我覺得呢個曼聯都有機會， 曼聯都有機會， 有機會。 二比零 喂，唔係我有個建議喎， 係 唔好搞雲貝斯啦，搞朗尼啦，不如第二回合。 點解要搞朗尼？ 不如贏，如果反底贏到咧，就分咗阿朗尼嗰個月個人工嘅咯。 啊，你咁樣諗啊？一個月喎。 咁佢大家搏命。 喂，大佬，周身 咁咪有千千萬萬個朗尼走出嚟咯，係咪先？ 哇，係 咯， 即 係或者分埋 B 嗰份糧，都好。 即係我覺得咧。今場咧，曼聯咧流力嘅啫，我覺得 又點 係啦，流力嘅啫。 係啊，真㗎，我真係咁諗㗎。喂，大佬啊，而家佢就係控訴緊呢個咁嘅歐聯，話俾你聽，你嗰啲球證唔得啊，話俾你聽，嗰啲邊線嗰啲球證又唔得，入邊嗰個球證又唔得，應該要揾維比啊嘛，嗰啲嘛，你明白啫？ 你真係， 但而家我哋嗰隊根本都唔齊人，啱啱先？梗係打到咁啦，啱啱先？佢話俾你聽，如果佢下一場佢再繼續流力嘅話咧，就根本咧個壓力咧就唔喺曼聯嗰度，就喺歐聯嗰啲高層嗰度。我話俾你聽，你諗下啦，宇宙最強嘅球隊夏季唔 Q 參加呢個歐聯， 好 話俾你聽，少幾多門票咧？ 得 係咪先？ 再講，再俾你講就變咗網台大 片，梗唔會啦，點會？ 喂 ，OK， 另一場 講嗱，另一場其實咧，即係我都係好抱歉啦，因為我冇睇到嗰兩場，其實我就好想講呢場，咁但係就即係我，但係我諗幾個都好似 冇睇， 大家冇睇， 睇翻啲精華啦， 因為好撚反高潮。咁我嗰日其實就係約咗個德國客人咧就。喺機場接佢機啦， 但係佢係咪當運特登？ 佢係斯奧克04特。 哎呀！ 咁樣落機咧，一睇到個戰果咧，沉撚曬成個人咧，跟住又點解會咁嘅？點解會咁咧？咁啊，大家都唔知點解會咁啊！因為首先就係我哋賽前都話啦，即係斯奧克嘅歇冬之後，其實嗰個戰績好 fit 啦。咁呢場波其實亦都見到啦，德士拿亦都有正選，好齊啊！連德士拿都出翻嚟啦， 後防全部翻曬。 係啊，全部齊曬人啦。咁你最多怪嘅就係話山坦拿啫。咁但係山坦拿今屆都係基本上都你都佢都係正選嚟嘅。咁你但係即係係咪真係嗰個水準爭咁遠咧？輸六球，主場輸六球啊！ 太早輸， 佢係歐聯十六隊裏邊 最其實係少得04史上最 係啊，同埋歐聯十六隊裏邊肯定冇得反。底嗰隊嚟啦，呢隊就係啊，咁但係即係好抱歉，我哋今日真係講唔到個原因俾你聽。 我諗係太快散啦，因為好早入咗兩球啊，咁啊，賓斯馬同埋巴爾好 十零廿分鐘咯， 咁之後輸好多波咧，根本上就係一啲單對單輸曬嘅波，即係根本上愈吹愈攰。 係即係如果你比係漁民傑講咁又，德甲啲水平， 球風偏遠係嘛？ 德甲啲水平就係咁噶啦，低下啦，咁樣即係咁樣咯。係咁但係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你咁睇嘅，其實就英超嘅水平都好撚低下㗎啫，即係佢所謂英超撚高， 冇人贏波， 冇人贏波， 冇人 贏波，四隊都冇人贏。 德國起碼多蒙特同埋拜仁贏波先啦。 二流聯賽嚟嘅英超，直情係，唉，唔可以咁講嘅。咁但係呢場波，我稍後會睇翻啦。咁但係就即係暫時我哋真係一個謎嚟嘅啫，我覺得。 但係你睇翻個陣， 你有冇睇啊 ？highlight 有冇睇啊？ 即係有睇下。 係啊， 你個。大佬，你淨係睇個陣容，你都知道皇馬幾犀利㗎啦，大佬。喂，贏係應該，輸就悲哀啦，真係。 六比一喎，大哥。 唔係，我有 而家。 大佬幾多錢身價，大佬？你求其執兩件啦，已經基本上係人哋半隊咁滯啦嚇。 有少少可以講少少嘅。其實因為又係恰著咗嚟睇嘅 ，OK。 屌， 去到三比零先睇。 即係個夢中 睇。去到三比零睇嘅個原因，我即係我睇咗睇先睇咗十。幾分鐘啦，其實某程度上踢三比零之前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，但係三比零後咧，其實係散咗嘅，對波散曬嘅。咁皇馬當然啦，好後先至係斯朗入波嘅，記得。咁但係你話去到翻嚟個下半場嘅時候咧，皇馬攞嘅 possession 係好多。 氣勢亦都強嘅，皇馬就 第二 呢個禮拜又榮登榜首啦，係咪先即係成隊波係好 fit 嘅。 而第二樣嘢零四嘅係踢到去下半場到已經差唔多成隊波係有少少， 唔係即係我自己嘅即係主觀嘅期待啦，我就希望會睇到譬如話近況好 fit 嘅 Mason Mayer 啊，或者復出嘅 Dressler 應該會有翻啲嘢睇下，咁亨特拉爾亦都其實都係 fit 嘅，咁就不至於係輸到咁啊嘛，即係譬如你話喂一比二咁我可以接受啊，或者點咁你嗰六 依家有賺啦， 一比六咁啊真係喂大佬係咪先嚇？ 唔係同埋你又唔可以，你又 唔係啊！我真係除咗賽前，我真係希望望到個和波㗎。 你太主唔係你太主觀啦，安察洛提揸住對皇馬係慢慢地 真係水平低下咯。 其實佢一打咗個4-3-3就真係打得好順咯。同埋其實個進攻球員嘅數目係好多嘅，你要知道而家呢一隊波入邊，摩迪或者沙比都有一定嘅進攻能力，咁更加唔好講迪馬利亞同前面嗰三個。所以如果順起上嚟係非常非常之低。 唔係，同埋佢有少少解決到嘅話，斯朗同埋阿巴爾嗰個 係巴爾啊，直情啊搏表現啊，你睇到啲嘅嘅幾場 一個爭食嗰啲 都唔係嘅，我覺得解唔解決到就係順風幫佢解決到咯。逆境波，逆境波我唔敢講。 唔係佢最近其實唔係打緊一啲出糧波㗎，即係唔係話唔係有出糧就算嗰只嚟嘅，因為佢要爭位啊，佢要同阿 Jesse 爭位㗎嘛。因為嗰個位而家佢都有啲威， 因為佢傷得比較多， 受影響係因為佢傷得多啊嘛。 佢最得最 所以你見咧，佢一放出嚟咧，佢好似放狗咁樣啊。係啊， 佢入有一球波，第二球嗰球係 individual goal 嚟嘅，好靚嘅 真。咁啊，所以第二 round 期待就有一對皇馬 B team 俾你睇下啦，伊斯高嗰扎可能會出翻啦，係嘛？應該伊拉拉文迪啊嗰啲可以俾佢踢下啦，或者 但我諗可能佢哋會踢多啲西甲多啲嘅， 係咪啊？ 我又覺得出奇喎，伊斯高初初加盟呢個皇馬嗰陣時候，投嗰幾場好勁好 fit 嘅， 位問題咯， 位問題啊， 位問題你而家快可能真係同埋，因為好多人好多重疊位啊。 其實同上年阿摩連奴教嗰隊，即係包括即係譬如例如好似基迪拿嗰啲啦，因為人由於傷啦，但係佢哋冇一打之後咧，其實成個陣已經係變咗噶啦。咁好似好唔同， 好似話呢個雲加睇中咗啊邊個啊？ 基迪拿 唔係嗰個前鋒啊，叫咩？ 皇馬賓斯馬。 仲有一個 邊 個嗰個後生嗰個 Jess 啊，係咪 ？Jess 莫拉達啊， 莫拉達嗰個一月已經傳咗啦， 即 係呢個就再對下季啦。 又係啦，我就覺得我諗皇馬真係需要諗下個正前鋒咯，係咯。即係我覺得 邊球幫佢交兩球俾你。 我覺得賓斯馬唔即係我就覺得 皇馬唔需要諗個正前鋒啦，一日有 C 朗喺度，個正前鋒都冇得喐係 啦。擺個托尼斯 啦，個波係咪都係佢要射㗎啦？最後埋回嗰腳 唔係嘅，冇得搞啦。你有多個嘅話，波三又賣多啲嘅啫。 咁啊，歐聯啊，大致上就四場差唔多係咁咯，係咪應該？ 差唔多啦，差 唔多啦嚇，咁我就等再睇下。呢個嚟緊呢個禮拜係咪歐聯賽事啊？ 冇 係嘛？ 冇咁快。 哦，冇咁快。 三月中先踢嘅應該。 哦 ，OK， 係 OK。 因為今日都2月28啦。 係 ，OK。咁 好， 係啦，咁啊翻嚟就要講個 報一備個補報先啦。歐霸形勢先啦。 歐霸係喎，歐霸。 第一節啊，講咗啲英超球隊啦，即係熱刺最後3-2贏咗迪尼普啦。咁啊，史雲斯就香咗啦。咁啊，幾隊意甲方面咧，其實都可以進到級嘅。 拿波利啦，首先 拿波利贏咗啦，拿波利就贏咗史雲斯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就碌緊少少嘢嘅，拉數就香咗嘅，拉數就最後睇先，拉數總比數係啊，拉數唔係，拉數係總比數係睇先4-3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就仲有嘅， 或者講下啲勁女啦，咁啊早記都出線啦，咁啊早記都冇話放棄過歐霸杯唔爭喎。都仲繼續， 因為你意甲嗰條線佢容易啊嘛，咁啊兩場2-0咯，係兩場都2-0嘅，係咪應該係咯？作客都係2-0嗰啲場， 贏大拉布中啦， 都係2-0。 意甲嘅法倫天拿都應該係晉級嘅，咁 反都抵喎，費倫就 係咁啊1-1和咗艾森堡，瑞典艾森堡應該係晉級嘅， 係咪啊？所知 OK， 咁啊仲有頭先我講過熱刺有反都抵啦，仲有就熟口熟面就巴蘇又出線啦，咁啊較為慘烈嗰度，頭先我哋講過，我哋頭先咪後啊講過啦，就係法蘭克福啦，3-3和波圖啦，咁我上個禮拜叫大家留意下呢場， 剝呢個波圖嘛， 上個禮拜剝下波圖隻牙噶嘛，哇3-3，咁啊憑呢個作客入球出線嘅啫波圖，因為第一場係2-2 Frankfurt 揸住兩個作客入球翻去主場。咁但係呢場波 有三個作客入球， 3-3。咁所以我哋又未睇。 補充少少啊，我睇馬會個真係睇到眼都花。拉素係出咗局嘅，咁最後咧講翻啦。意甲方面咧，早記進咗級，費倫天拿進咗級，拿波利進咗級嘅。 OK。 咁 三隊 係。咁咧應該係抽咗籤噶啦，因為我見到馬會咧去到已經分好咗噶啦。咁幾搞笑嘅，早記咧就會對住費倫天拿。 哦，內控 16強嘅階段就會早記會對住費倫天拿嘅。咁另外咧。拿波利咧就会对住波图嗰条，对住波图， 抽埋晒， 抽埋晒咯。 热刺咧就会对住奔飞加。 哇！ 西甲方面亦都搞笑嘅系咩？西维尔贝迪斯系进咗级，就西维尔会对贝迪斯。 呢度系打比嚟嘅，同区打比同埋同国家打比啊。 华伦西亚我就唔知叫做好唔好先啦。华伦西亚进咗级就对一队叫劳多格德斯嘅嘢嘅， 保加利亚嘅呢队。 系啦，而阿尔克马尔就会对安治。系啦。 巴素里就会对萨尔斯堡，咁啊大致上十六强就讲晒。 阿即斯亦都俾萨尔斯堡淘汰啦，算系比较少少冷啦。 系啦，里昂亦都进咗 top 嘅，就对帕斯。 咁啊，戏码其实唔错喎。嗱，你譬如话西维尔对贝迪斯嗰场啦，二次对宾菲加嗰场啦，仲有呢个早记对费伦嗰场啦，仲有波图对拿波里系最呢样欧联戏码嚟嘅大佬。系啊，咁呢样都几过瘾。 本来谂住系即系意甲会好，即系好开头睇抽签嘅时候，发觉应该好强啦。即系但系而家发落去，咦内控得好紧要，无论意甲同西班牙，咁变相可能八强就会再捞运好多。 而家咁睇，我觉得早记机会几大。 早记对费伦都冇， 一早记对费伦，我觉得问题 冇乜问题。对佢嚟讲， 即系我讲成个， 其实佢会几开心。 competition 嚟讲，似乎早记几着数，因为另外几队强队都抽埋一齐嘛。咁起码即系少紧一扎啦。 黑马可能系宾菲加啦。 我估呼声夺标最高，唔知出下个赔率啦。可能 宾菲加要对住热刺 啊，系啊， 呢场好睇嘅。 OK， 咁啊，欧霸差唔多啦。咁啊，3月13号先开翻啦。系啊，欧霸就咁啊，到时再留意啦。咁啊，仲有就头先我哋讲话讲单新闻嘅，几个礼拜都冇 up 过嘅。咁啊，事完就系讲下啲英冠啦，讲英冠嗰边啦，排紧第都中游嘅位置，我记得就系列斯联啦。咁列斯联就其实就一二月就发生咗单。收購嘅新聞嘅，咁啊而家就其實收購成功咗噶啦，咁就新嘅老闆咧就叫做 Celino 啦 ，Celino 就 是、個意大利人。 卡利亚里以前嘅，系咪以 前定系而家？好似而家都 系仲系佢嘅， 系啊， 系啊，而家都好似系仲系佢。咁啊，佢就系个卡利亚里嘅老细啦，班主啦。咁啊，列斯就有啲好似少少好似系走屈福特嗰条路啦。咁屈福特就系乌迪尼斯嘅班主收购咗。咁啊，又咁啊，列斯就报 咗苏拿 教 啦。嗰阵时 系啦。咁啊，呢单嘢其实有乜嘢？即系。有乜嘢警棍先？ 我想问下夏薩特先啦，夏薩特都喺英國居住，同埋都對列斯有少少認，即係曾經啦，即係對列斯都有啲認識。係咪列斯一隊好英國嘅一隊球隊咧？因為我印象都覺得係。 係㗎，係㗎。 即係冇乜外來元素。 列斯啊嘛，係。其實咧，列斯咧同呢個超市咧，即係車路士咧嘅球迷咧，係好多牙齒痕嘅。係。其實係，即係所以，如果譬如話係嗰邊。嘅球即係教球迷啦，車仔嗰邊咧，嗰啲球迷咧係好唔中意呢個列士聯，跟住咧之後咧先就係其他球隊嘅。 其實佢喺個地區地位上， 列斯你講牙齒印咧，就除咗從 大把， 即係仇家勁多嘅真係， 四面受敵啊佢。 因為有啲有啲咧就係地區性，有啲咧就係同列斯球迷嗰個性格又有關，咁啊種種嘢都有嘅，即係唔淨止車仔一隊啦，係啊。 咁啊，而家有外國勢力。 系 加入啊！ 系，其实嗱，你讲翻单嘢啦，其实就即系譬如话，我哋以前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列斯老板就当然系碧斯啦。 系 咁啊，碧斯啊，今时今日已经成为历史啦。咁啊，其实佢中间佢卖过，佢就将股份佢就卖走咗，就去一间巴林即系资金嘅，即系中东啦。咁有一间叫 GFH 嘅，咁 GFH 就系即系巴林资金。咁佢就其实个，然之后碧斯已经基本上佢嗰时卖咗之后咧，呢个系旧年嘅事嚟嘅啫。咁就佢其实佢卖咗之后咧，佢仍然保留翻嗰个类似系咪 chairman 啦，因为唔知乜鬼，即系总之保留翻个 title 喺度嘅。咁然之后对队波就以为好有希望啦，即系嗰个新嘅中东资金亦都曾经 promise 嗰啲球迷就系话，即系我哋会买好多球员翻嚟噶啦，带翻队波上英超啊，乜乜乜讲到天花龙凤啦。咁但系搞落去就唔系咁嘅事啦，就发觉其实今次嗰单嘢咧就系、是、其实唔系话一个突然其来嘅，其实系一个酝酿嚟嘅，就系、是、GFH 已经系即系买咗即系入主咗之后，其实已经系开始有啲意兴阑珊啊，同埋就系佢好多嘢冇兑现到。條水喉又不是想象中那麼大、即不是一定中東就有計的嘛，這個有少少似即係早幾年嘅馬拉加啦，即係我諗喺西甲亦都試過，咁以為啲中東一定係得嘅，咁原來係唔得嘅。咁佢然之後咧，佢仲變本加厲就係佢已經開始係揾人接手啊。 即係揾新買家呢間 GFH， 咁一路就揾啦，咁就啲 sponsor 又陸陸續又冇啦，咁同成隊波係其實嗰個財政已經開始好出現問題嘅，列斯呢幾年都係咁樣㗎啦，即係我諗係 未好， 你要數返去即係歐聯嗰年崩潰之後，根本一路都冇過，譬如話 列斯道爾嗰陣 曾係啦，曾經試過接近破產被接管嗰個邊緣，咁然之後跟住就揾到六世接手，咁然之後又可以頂到而家又嚟過，咁然之後 GFX 仲喺度揾，但係呢其實你又怪唔怪得佢呢，佢揾咗好耐佢都揾唔到人買，一路都揾唔到人買，直至到揾到 Salino， 咁 Salino 係一個咩人呢，即係其實咪有一個楊家成，咁啊一樣係孭住九啊幾單官司前身啦，咁就佢就係臭名遠播，即係譬如話佢好多年前就試過佢試過賄賂一啲意大利政府嘅部門啦，又或者就係虧空公款啦，譬如卡利亞里嗰個球場嘅動用興建球場嘅資金，佢又曾經被懷疑有即係虧空公款啊等等啦，好多嘢都係同錢有關，賄賂啊、洗黑錢啊，咩都齊嘅，即係爛曬嘅呢條友，咁所以列斯個球迷就係好不滿呢樣嘢，話點解你搵一個咁嘅老細返嚟呢，呢、這個老細基本上又第一又唔係一條大水喉，個名又臭晒，咁然之後就搵咗佢入主，咁然之後呢二月一號其實即係月頭嗰時發生咗啲咩事呢，就係、是、呢個領隊又好怪，就係、是、佢入即係、就是、已經宣布咗佢會正式買列斯啦，但啲手續可能搞緊嘅時候呢，佢就做咗個動作，就係、是、炒麥達莫 领队， 今时今日嘅领队麦达莫教过 雷丁啦，雷丁啦， 系啦，咁然之后而家今时今日就喺列斯啦，咁其实佢接掌列斯个成绩系唔系话太差嘅，中中顶顶咁样啦，咁啊炒麦达莫个原因就系乜嘢呢，因为 Salino 入主，麦达莫唔支持，跟住然之后咧就接受就好多传媒嘅访问，咁然之后咧就扮鸠个新老细，即系个新老细未嚟就扮鸠佢，咁但系佢最奇呢就系乜嘢呢，佢揾佢炒佢呢，咁啊 Salino 就揾咗個律師就去代表 Salino 就去炒，即係正式去 set 佢啦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咩，佢炒佢嗰個當時呢其實佢未正式買一隊球隊喎，咁跟住嗰個合法性啊有效性就被質疑啦，咁然之後足總亦都出手啦，就係、是、話喂你搞清楚先，究竟而家邊個老細先係 GFH 抑或係呢個 Salino 呢，咁所以後咩呢，就呢头宣布炒鱿鱼，呢然之后隔咗阵咧， 复职， 系啦，咁啊教捻到依家，咁其实咧又就即系不幸中大幸，我觉得，譬如话啱啱踩住嗰日咧就有一场即系 Yorkshire 嘅打比啦，就对Huddersfield 啦， 胜仗， 嗰场5-1咧， 劲啊嗰场， 哇真系翻身大翻身啊， 系， 大佬之前七场英冠咧未捻赢过嘅列斯联，咁然之后就喺嗰场波打场争气波就5-1。咁啊，即係叫做啲球員就，一球員就大部分都撐麥達莫咯。咁然之後亦都係向啲球員，即係球迷就表示企喺佢哋嗰邊啦。咁嗰場波其實除咗贏5-1之外啦，就所有列斯聯嘅球迷就出咗好多橫眼啦，同埋就係做咗一個動作啦，就係將自己對鞋除咗佢，就掟上天啦。咁嗰個咧就，我唔知如果我冇理解錯誤，就係一個 gesture， 就係話即係抗議 GFH， 因為 GFH 係中東人嚟㗎嘛，咁佢哋就即係唔知係嘴鞋，即係我諗有少少宗教， 其實 類似係咁樣， 回教用鞋底嚟掟人係類 似 係 啦，類似係咁樣啦。咁然之後就好壯觀嘅，其實全部球迷一齊就掟曬啲鞋上邊，係啊。 咁點樣揾翻另外一隻？ 我唔撚知，唔撚揾咯，還撚掂都係啦，興過辣雞。咁呢種興其實亦都係可以理解嘅，因為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列斯嘅球迷。經歷過， 因為呢個球會，我覺得係一個好英國、 好地方性 嘅。你 Yorkshire 係一個好鬼 British 嘅地方嚟嘅，都唔知點解。 即係嗰啲人係癲癲地 嘅。即係你話好似 Chelsea 咁，即係譬如東倫敦都叫做幾優雅咁樣，即係有錢都叫做比較啱嗰個風嗰個氣質，係咪？ 係 係啊， 即係你講呢樣啱嘅。譬如你講 Yorkshire， 其實就你講列斯就係佢又唔似倫敦球會。譬如倫敦啲球會就係你倫敦大都市嘛，即係啲球會坐喺度就係、是、屌等收購係始終呢一日都嚟㗎啦，就即咁樣。咁但係 Yorkshire 嗰啲就你知呢啲即係土 即係有啲慢 feel 嘅。 本土，即係你本土嚟㗎嘛。 OK， 我錯 ，sorry， 即係高人階級啦 ，Yorkshire 啊 ，Sheffield 啊嗰啲係咁。 你無端端殺個啊，即係外資咁，你即係已經好怪怪啊，雞雞。GFH 佢都其實個關係已經唔係太好，佢哋再要嚟一個好似黑手黨嘅人，咁你真係搞唔掂㗎嘛。咁所以就咁但係而家就仍，但係都個局就緊咗㗎啦。咁而家就 Celino 入主咗啦。咁然之後就佢其實事後就佢即係傳媒訪問佢，佢話佢都認，佢就話咧：喂，我真係頂唔順。佢話你要怪應該怪麥達莫啊。喂，邊有啲人打工咁樣屌柒個新老細嘅先？咁即係話我炒佢，即係焗住炒佢，逼我炒佢啊！佢話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。咁所以而家咁啊大家亦都會留意住，就係話佢幾時個領隊會走啦。咁麥達莫其實就已經講明就係話我唔會再教啦呢隊球隊。咁但係教下一場教一場，咁而家仲教緊嘅。咁究竟跟住個發展係？唔知啊，睇即係睇下佢會係點啦。咁同埋就係話會留意一下，就係又會唔會好似屈福特咁咧？即係會注入好多意大利球員啦。咁屈福特就已經係一隊奇景嚟，今屆報應啦。咁而家排緊十二位，咁今屆就冇上屆打得咁即係咁好咯，成績。咁全部意大利球員，烏迪尼斯球員。 咁你話屈福特係報應咁樣，曼聯算唔算報應啊？ 曼聯嗰隻未報完嘅，係仲有啲大大鑊仲嚟緊， 係咩？ 係啊， 例如破產啊， 就曬你啦！我今日 ，thank you， 係啊，出咩點睇咧？呢單嘢 其實就喺英國不斷發生㗎啦，即係講真，就唔係話即英國本身個經濟好唔好，而係好多人都虧於呢個市場，始終係即係有得搞嘅，咁始終列斯個 fan base 係大啊嘛， 係 啊，即係可能你博下一兩季上到英超，即係其實睇完你而家睇緊卡迪夫城嗰個例子就係咁樣啦，咁你滾得入英超，如果 keep 得到一兩季，你大把大錢你揾嘅，咁所以我估到呢例子，我相信唔會最後一個。 英超其實就即係我成日都講咧，就係話嗰個點講咧，即係嗰個發展其實係真係好有問題嘅，即係譬如話你講起呢樣嘢，其實另外你話英冠嘅球隊啦，好多遇到有財政嘅問題啦，咁你見到就即係有多外資嘅入股啊之類之類啦。另外其實你都可以即係譬如話仲有一隊就係富咸啦， 富咸 你見到馬加夫嚟咗之後啦，咁其實就好幾個年青球員連踢都冇得踢啦，譬如話啱啱 咁打咗一場啫， 唔係啊，佢其實有單嘢係掟走啊，有啊，突然間死我真係諗唔到 邊位嘅咧， 有一件曼聯嗰件咧，文奴士丁買嗰件啦， 嗰個Lenao Cole係咪黑人？ 係高爾啦，仲有兩三件嘅，我一陣我都 因為富咸好似係借咗掟走兩三件， 佢有啲係借，有啲係買啦。咁嗰啲係經文奴士丁手啦。咁但係咧就馬加夫上個禮拜已經執爆咗第一場啦，入主咗啦。咁佢咧就已經表態啊，就係話佢嚟緊嗰個拯救富咸嘅方針咧，就係話老嘅留低，亂嘅 out。係啊。嗱，呢個就係馬加夫跟住喺呢打後半季嘅富咸嘅執教方針。 但我哋好早已經講過呢一 即係留級，佢就相信老嘅球員 係 啦。咁年青嘅球員咧就好多就咁有多就俾佢困咗過嚟嘅。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子，譬如曼聯嗰件年青球員高爾就係啦。文魯斯啲買佢翻嚟就諗住緊係即係 重用啦。 咁然之後同埋佢喺曼聯離開嘅原因就當然因為佢上陣機會冇。咁所以佢就諗住嚟啦，但係佢而家你可以 check 下 㗎， 其實佢唔知係外借咗啊，抑或係點樣呢，去咗啲英冠嘅球會囉，係啊，冇得留低啊，直情唔使喺富咸啊，咁呢個所以你見到英超係即係好慘啊，即係連一個德國領隊嚟到呢度啦，咁佢所以就佢嚟到佢都係為咗交成績係 first priority， 即係我點解講話佢係德國領隊，因為德國領隊應該係會俾好多機會啲年青球員㗎嘛，但嚟到呢度都係一樣冇得留低囉。 唔係，我覺得 係啊， 有少少個別例子嘅，即係馬加夫呢個人太難估佢想做乜，咁同埋呢個係個第一個喺英超教嘅德國領隊啦，以往都真係冇㗎，英冠有啦，就係阿魯斯拿， 老師拿就係教緊 低組別 英冠，好似係 唔係仲有啊？邊個咧？夏文都好似執教緊㗎。 夏文教過，冇教啦，冇教啦，冇教。 係啊，即係有啲仔喺啲 Elite One 啊嗰啲又 再低少少。咁但係佢我哋好早已經講過，富含今年個問題就係老化嘅問題。 嗯， 咁而家你呢個領隊嚟到， 冇錯啊，你講咗好多次， 講咗好多次， 但 係 佢繼續咯， 咪咯， 係即變本加厲喎。譬如話，即係繼續，譬如話， 除非佢有個 家啊， 係啊，柏加嗰啲 仲有萊斯啊嗰啲咁啊，繼續仲有 維爾啊嗰啲繼續用咯， 係咯。 咪除非佢個諗法係諗住即放棄今季，由英冠開始重建咯。 嗯，咁咪上個禮拜嗰場波嘅見到就 有冇啲氣息咧？ 一比一和呢個西布朗啦。咁咪見到就有兩位德國球員你可以提下嘅。咁喺佢手上第一場都有啲表現啦。 迪查加啦， 迪查加入波啦。咁仲有就賀智比嘅表現都借翻嚟都唔錯喎。咁所以即睇下會係點啦。咁但係即係我哋都係等。即係睇呢個好黯淡啊！其實我成日覺得睇呢個睇個聯賽。 賀智比佢有冇教過？佢教 冇教過， 冇 教 過。 賀智比出道喺緬恩斯，咁嗰陣時就係阿杜曹，咁樣然之後過斯奧克04-05 嗰陣唔係佢咧。好似有 又要球迷核实啦， 好似有试过教过， 有冇踩住马加夫教嗰时咧？我又唔系好记得，系啊，咁啊可能有教过。 睇到到时有好有渊源， 系啊， 似乎马加夫嚟都唔系。 系啊，我哋上个礼拜就数咗迪查加，就忘记咗一个借将嘅何志比啦， 吓。冇错。 咁啊，点啊？休息一阵先啦，休息一阵先啦，翻嚟先再继续。 有嘢同我哋讲，记得上 www.soccerwise.hk 留言啦。